请你嫌我笨，只是为多看你眼神。此刻幻想和他对调身份，他比我讨好我都承认，那么容易让你心疼。无论我有多诚恳，还是没资格竞争。贪心人，我知道不会输他几分，好知己那么多都成不了恋人。做情人没天分，对爱我却比他更加分。不顾身，只想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普通到没有爱情肯为我转身。做不到一百分，但却爱得虔诚，想成为你爱的人。就算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想给你最暖的体温，最深的吻。无论你肯不肯，我甘心做陪衬，为你保留那对爱的天真。他身边总是不缺情人，你需要拥抱说一声，什么原因我都不会过问。我不能给你要的情分，却也会笑着做好人。当自己有梦有真，表演单恋的剧本，谁认真谁强忍，时间他会作证。他精彩我沉闷，什么都愿牺牲。当相爱和失恋同一天发生，我还是选择去等。只想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普通到没有爱情肯为我转身。做不到一百分，但却爱得虔诚，想成为你爱的人。就算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想给你最暖的体温，最深的吻。无论你肯不肯，我甘心做陪衬，为你保留那对爱的天真。我只想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普通到没有爱情肯为我转身。做不到一百分，但却爱得虔诚，想成为你爱的人。做个普通的人，却想给你最暖的体温，最深的吻。无论你肯不肯，我甘心做陪衬，为你保留那对爱的天真。无论你肯不肯，我甘心做陪衬，总有一天爱情它会成真。